友，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配合这一主题，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在今天结合展览推出系列文化活动。下午2点到4点，在启德厅将举办自信的密码，溯源中国为什么自信主题讲座。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哲新将从地理环境、历史沉淀、民族奋斗、个体牺牲、家国情怀出发，解析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绵延不绝、深厚自信的基因密码，并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与观众互动交流和探讨。下午2点半到4点，第二展厅将为观众讲解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讲解之后还有思路诗录专题朗诵。下午3点到5点还是第二展厅，专业工作人员还将展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传拓技术的特点与使用方法，观众可以观摩学习，也可以在现场自己动手体验一下古人曾使用的各种典籍制作工具和技术。博物馆日前夕，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7家大名鼎鼎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集体推出博物馆抖音创意视频大赛，希望通过短视频的方法让中国传统文化和博物馆文化开口发声。市文物局将大钟寺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大觉寺、正阳门等博物馆里的经典之声汇编成一段50秒的音频，作为博物馆日的一份特殊礼物送给观众。昨天，第15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以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为主题，展示了我国影视节目日益提高的国际影响力。昨天，历时8年筹备的电影《大轰炸》宣布将于8月17号在全国上映。影片以抗战期间的重庆大轰炸为主要内容，集结了刘烨、陈伟霆、范伟、马苏、车永利、吴刚、冯远征、张钧甯、耿乐、谢霆锋、范冰冰、陈道明以及布鲁斯·威利斯、宋承宪等重量级演员加盟。以新时代的创新之歌为主题的亦庄第11届文化艺术节昨天开幕。今年的文化艺术节由5大系列、近40个项目、数百场活动组成。昨天的开幕式上，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为到场群众倾情演奏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门德尔松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名曲。格莱美天团史温格歌手合唱团人声交响音乐会明天登台北京音乐厅，他们擅长以多层次的嗓音模拟出不同种类乐器的音色与音效，将人声的表现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曾经是上海京剧四大舞台之一的中国大戏院宣布将于6月盛装回归，这个曾经名绝荟萃、历经风雨千怀的大舞台今日修旧如初，将由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并与上戏青年剧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剧团的实践基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10点06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英超啊，依然是今天来代班江夏同学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主题当中呢，请来了两个，就是号称啊，是我们媒体圈里面是这种全自动型的嘉宾，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呢，都不用我们主持人基本上操心，也是非常资深的两位哈。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男士保养方面的话题。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哈。第一位呢，就是橘子老师，是福威芳香学院执行的副校长，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橘子，又来了。 你看自己就知道哈，又来了。好，另外一位呢是秦川老师，是来自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集团北京分公司的团队经理 IFA， 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秦川，第一次来哦。 哦，您是第一次。 对对对。 哦啊，欢迎，特别欢迎您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完全不懂的一个话题。那么在电梯，包括之前跟橘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橘子老师就说，没事儿，就喜欢你这样不懂的，你可以问我。 对呀、啊，你就是广大男性的。 是吗？ 但那个发言人，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我就充当一回哈，替这个广大男性问一问这个二位专家男士保养，尤其是精油方面的一些问题，好吧？ 好， 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好吧？先来问问二位哈，这个男士保养当中，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不对？保养。啊，这个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好像都有哈。你知道我记得就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想到是王宝强那句话，导哥咱去做个 SPA， 就这个你知道吗？ 太经典了。 对对对。那么这个 SPA 来讲的话，里面好像分类也是很多的哈。这个先简单跟我们说说呗。这个有什么区别吗？保养啊，还有这个什么 SPA 等等这些。 其实是男士保养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 对、啊、对、啊。 那你想从健康，那从这个日常的运动啊，这个健康，这个是个大的品类。那说到精油，或者是说到 SPA 的这个保养的话，可能就是放松啊、按摩呀、啊，或者是护肤层面，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的圈子了。 哦。把范围缩窄了。 对、那我们提到的这个精油呢，可能过往大家觉得就或者是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在美容院里面用的。 对啊。 那其实这没错，美容院里的确在用。 是吧？ 对。 但是就是用的方法和用途不太一样，是吧？ 其实在美容院里用的这种方式，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啊，只是男生会觉得这个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呢，今天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男士可以用，方便。简单，就是 不会让你什么挤第一加这个加挤那个， 对对对对，你还得先提前先费半天劲先对好， 嗯， 完了之后再那个什么把地方腾好，然后再去弄哈， 嗯， 好吧，那这个其实按您的说法来讲的话，精油应该算是 SPA 内容当中的一个部分， 对，其中一个部分， 嗯，好，那。你像我这种很糙的老爷们儿， 别说自己糙， 是吗？ 已经很精致了。 啊、我一啊是吗？是啊，谢谢您。我的天哪，第一次听见这么夸我啊！好吧，你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做这样媒体工作的，这经常风吹日晒哈，要出去采访干嘛的？那怎么样去保养自己呢？精油对我们有用吗？ 有，肯定是有用的。 真的吗？ 那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吧。 好嘛、 啊。你平常用香水吗？ 用，我今天就喷了一点点。 哎， 对， 其实说到精油，男生能不能用呢？那你看，其实你已经在用了，只是你不知道那里面的成分有一些跟精油有关。 哦、香水里面就有精油的部分是吧？ 对，精油那个香水里面有一些会加精油的成分 哦， 或者在它那些很多的香来自于精油。 哦， 像比如说，男香里面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有东方调的可能广藿香， 嗯， 或者是，岩兰草、单香雪松、这些木质的，而这些 反正我一个都听不懂， 哎，精油里面都有，啊，或者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在家给先生用，就是我们自己会调一个味道，就甚至你都不用买香水， 你们都自己。调啊， 嗯， 我的天， 我们更节俭， 那每天得省多少钱哇，是吧？那这个应该是别人一般学不会的吧？ 不会啊，我们学芳疗的就 是 来自各个行业，之前学文科的都很多， 我的天， 没有学不会的。 那抽空我们跟江夏约一下，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培训，大家就都可以自己在家里调了哈。 那找橘子老师就对了， 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就给调什么味道哈。 像昨天秦川老师还给我分享说，他给先生熨衬衣的时候会用到精油。 哇、哎。这个你先生穿着您特别为他定制这个味道衬衫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被夸 啊？他反应是比较慢的那种，他过了很久他会觉得诶，今天穿衣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样 啊，是吧？ 然后我才告诉他小秘密。 别人会夸他吗？他听到的 会 都怎么说的、 其实很得意的 是吧？但是故意反应慢是吧？ 对对对， 好吧，好心机啊。好吧，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精油哈。刚才我们说了，其实男士是可以用精油的，比如说香水当中就有哈、 嗯。 那么这个精油具体对于男士它有哪些好处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吧，对不对？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是香水还是说您熨衬衣的时候会加一点精油，其实是让我们身上的味道更招人喜欢。 那仅仅是味道吗？还有没有对这个健康啊，或者说是情绪啊，或者等等怎么样？ 你说的特别对，你别看你刚才说没有学过， 是 没有了解过，但是你说到点上了。 我的天哪！快给我搬一次证书。您说。 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了，像我们媒体人平时就是工作节奏会比较快， 尤其是我们 然后压力其实很大的， 对对对， 然后可能会几班倒，其实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媒体人，就像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朝九晚五的，其实压力也很大。 嗯， 就是城市里工作就是这样的，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压力大，然后很容易出现什么情绪的问题，比如说这种焦虑啊。沮丧啊，如果就好像我会想到我父亲，因为他年纪很大，其实老年人他也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哦， 他不仅仅像上班族是这种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压力，老年人会有他老年人的心理 孤独， 对， 需要陪伴的。 然后同时他还会有，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会长期患一些病啊什么的，其实他已经不太适合使用精油了，不说他适合使用，这个是因为精油你可以要学习很多的很专业知识才知道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用，而不仅仅像 SPA 这样我们去按摩。像我父亲他有时候跟我反映他睡不着觉，失眠，很早就会醒，然后或者说他因为长期生病他身体不好，他心情是比较沮丧的，其实他就会带很多情绪。那精油刚才您提到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对我们的这种情绪上的缓解其实非常的有帮助。而且这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很简单，我就会从我的这个精油包里选一些拿出来他觉得他会比较舒服的这种味道。 嗯， 啊，比如说我爸爸选来选去，他选了两只。 哎，刚才您不是说这个、嗯、一般像年纪比较大一些的男士，可能不太适用于用精油吗？ 嗯嗯、啊，不是说年纪大不适用、啊，是因为我父亲他本身特殊的情况，他身体有疾病，所以不适合。 其实我补充一下， 您说 这个使用不是说。其实秦川老师特指的是涂抹到身上的使用，而他给父亲的这个使用是用来熏香，其实也是在用，只是不直接接触皮肤。 可以用熏香的这种方式，然后这样整个室内家庭的环境就会有一他喜欢的味道、 嗯、 他情绪就会变得很舒缓、嗯、还有比如说他睡眠不好，然后给他一支薰衣草精油，这个也是跟他确认过他喜欢的味道、 嗯、 然后就给他滴在比如说床单的这种角落上，滴一两滴，或者是慢慢来，远一点的话滴到床单上，那习惯了这种味道以后，你可以滴到枕巾上滴一滴啊、 嗯、 或者是滴到纸巾上滴一滴，把那纸团放在周围。 我想到了、嗯、从您的话、嗯、我想到了两个点啊、 嗯、 第一就想到了当年在大学宿舍的时候，没有蚊帐，夏天、嗯、到处是蚊子啊，就把那周围全撒上六神，你知道吗？ 对对对，一个道理。 对，完了之后就效果特别好。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男士们有没有哈，就是我觉得这个男人嘛，这个如果说过得太精致了，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嗯？ 不会啊。 不会是吗？ 不会啊。 女士是不是也其实也希望男士精致一些？ 是 的，是的， 是的， 都是这样吗？ 是的。 哦、我的天哪！ 你想象一下， 啊、说 刚才这个金川老师提到这个薰衣草，其实薰衣草的味道、 嗯、 现在也很多人开始慢慢熟悉它的味道。 嗯。 那、嗯啊、你想，如果你身边。我是一个女生，想象一下、 嗯、 一个漂亮女生身边路过两个男士、 嗯、 一位身上是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另外一位是满身的酒气或者是烟的味道， 很臭。 那你会倾向于哪位男士？ 但是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讲究一些啊、这个收拾的干净利落一些哈。但是你看确实也有这么一类人，他就很喜欢比如说这个硬汉型的男人，比如说巨石强森呐、啊，比如说这个《摔跤吧，爸爸》里面那个角色，或者说是姜文导演这样的感觉，就很喜欢。你看，还有歌，还什么你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啊哦， 淡淡的烟草味的确是， 是吧？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偏好的哈。 嗯嗯、 所以说，那这个问题好像就是也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哈、 嗯， 就是看个人喜好。 对， 但是就是说哈、啊，还是如果说一个人活得讲究一些，嗯、多精稍微精致一些的话，还是会。受更多这个人群的喜欢 哈，会的、嗯、 啊，好吧。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他对于情绪方面有一些缓解哈。 嗯嗯、 那么在一些就是说不同的场合，他应该使用到的精油的感觉和作用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这个家里面和这个专业的这个美容院场馆当中，对吧？那么刚才这个橘子老师也说到了哈，就是说。我们先要去学一些这个方法，然后呢在家里才能自己用。那么刚才您也说了是有两种方式，一个熏香，一个是按摩 涂抹， 是吧、 嗯、对。 那这个涂抹的话比如说后背这怎么办？ 哎，这个我还真能解决。 对， 对， 对，那自男士自己涂抹的话这个可以搞定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就说我推荐男士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的方法、 啊、 如果你非得想要自己涂抹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办法是把油涂在自己的那个手臂的这个外侧， 嗯， 然后你这样手背一背，其实后背可以涂抹到、 哦、 但我说，但是像您说男生精致到这个程度上可能比较少，如果是有太太啊可以求助一下、 哦、 帮忙、 嗯、可以帮帮忙、 嗯、其实还很增进夫妻感情、嗯 哦、是促进互动是吧？ 对，其实我们想说提供更多给男生用的方法就是简单的，第一像刚才秦川老师提到的、 嗯、 把这个薰衣草精油滴到床边，或者说 哦这样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嗯、或者开车的时候，就像长时间开车特别天越来越热， 对， 大中午的在外面会容易犯困，欧薄荷精油一滴放在车里面，就是空调出风口提神、 啊、 一滴、 哦， 然后不 一滴就够了， 一滴就够了、 嗯、 不需要特别复杂，因为车的空间本来就、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就很小。 哎呦，我跟你说，我特别受不了，就是有一些之前坐一些那个就是打的车嘛， 嗯、 就是约的那种车，你就坐进去， 嗯、 我的天，那个味儿浓啊， 然后 就特别刺鼻，你知道吗？ 像比如说天热了，你说开空调吧，这个味儿都在里头、 啊对对对对； 开窗吧又热， 它还不通风，它还不 不去兑换这个空气流动哈。 嗯， 好吧，这是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今天算是也让我开眼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继续问一问二位哈，可能会就是还是我刚才提到男生会觉得用这个就有点儿那个是吧， 啊， 太精致了这样， 嗯， 但是呢好像它对我们身体又有好处。 对， 嗯，那好，那我们用在一个什么样的量大概是比较合适的呢？ 嗯，刚才提到的，就我还是把刚才那个薰衣草说明白啊。 嗯， 像比如说助眠， 嗯， 就我知道其实男生在职场当中承受的压力要比女生要多很多，所以他晚上回来更需要有放松。 嗯， 刚才秦川老师提到的这个薰衣草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定是一两滴， 一两滴就够了， 嗯，很少就够了。 嗯，床头一滴儿，床尾一滴儿，是吧？ 我们可以从一滴开始试。 哦， 如果这个浓度我们接受的话，最多就要两滴了。 哦，那滴在哪个位置呢？滴在，枕头边上，是不是会太熏？ 我们可以从远一点的地方试， 稍微远一点。 对对对， 哦， 如果觉得还是不太保险的话，我们就把它滴在纸巾上。那个纸巾你随便丢在地上， 啊， 或丢到哪里都可以。 那用不用就是说，这个？滴上就用手给它揉开或者怎么样，都不用管，让它自然挥发。 嗯，对，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挺好的方法，要不要去管它？我在家里我们怎么用精油？ 啊， 其实精油并不是说就等于讲究等于精致，可以非常的日常，大家平时都会用， 哦， 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比如说我在家拖地，家里就是北京的空气嘛，大家都知道了， 干燥， 对，尤其到秋冬季节很容易这种雾霾呀，啊，发生， 对对对， 可能空气会不太好。 对， 那除了我们会用一些这种净化的装置去净化空气，还可以在空气当中让它滴一些精油，让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这样的一些芳香分子，它可以杀菌消毒， 哦， 对我们身体本身提升免疫力非常有好处。啊，我在家就教我妈一件事儿，就是拖地的时候，在那个拖地水里滴一滴茶树精油。 哦， 然后她蘸着那水满屋子一拖，她自己就会挥发。 往空气净化器里应该不能滴。 空气净化器不行， 啊， 有专门可以使用这种精油的小装置，这样是可以的。 我突然间想起来，你们可以开发一个什么东西，因为它不空气净化器吸进脏空气，喷出那个干净的空气嘛， 嗯， 你们可以在那喷的上面罩弄一些，就是一个装置。风从下面呜就把它吹起来了，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下这样的？ 其实，像我， 啊，已经有了是吧？ 其实我自己在家会用简单的办法，就是会把那个精油滴在化妆棉， 哦， 女生会用的那个化妆片上， 哦， 放在那个 出风口， 出风口， 嗯。哦，就也是这个原理是吧？ 对对对， 好吧，好吧，好吧，看来还是这个心有灵犀啊，说到点上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再问问几位哈，这个推荐男生日常可以用的这样的精油都会有哪些呢？ 嗯， 其实刚才二位的话已经把这个词帮助我把它从神坛上拽下来了。 嗯， 我一直觉得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吧？你这么二位这么一说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是来自于生活，可以就是说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可以用的啊。但是我们怎么选怎么用呢？ 分享特别简单的，就是比如说男生可能就是新陈代谢会比较快， 嗯， 出汗比较多，然后比如像我老公这样，我今天又出卖他了啊，他脚特别臭，脚特别臭，一进屋啊一脱鞋我就知道回来了。 哎呦我的天！ 进屋先洗脚。 那你家多少瓶不大是吗？ 不大。然后先洗脚吧，然后烧点热水，然后滴一两滴茶树。 嗯， 泡泡脚。 哦， 啊，其实这个方法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会有，比如说出脚汗， 嗯， 咱们可能土方法就是煮那个花椒， 嗯， 啊，煮花椒也是可以的。 嗯，但是大白醋， 对对对，都可以， 啊， 但是咱们用这样一个茶树滴进去很方便啊， 效果就很好。 对，效果也很好。 茶树，啊， 对， 茶树精油 这是一个。 嗯， 还有吗推荐的？ 茶树精油其实除了这一个用法，因为我想说推荐给大家的话， 啊， 别说买了这个精油回来， 嗯， 可能只有一个用法，可能还有很多的用法。 嗯， 再比如说茶树，刚才秦川老师也说了，拖地的时候可以加一点， 啊， 加一两滴， 嗯， 啊，再比如说我有的男生可能会有头皮屑的问题。 哦， 嗯， 对， 就是 那这怎么办呢？就洗澡的时候吗？ 洗头发的时候就麻烦一点，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在那个洗头发的水就接一盆水，把茶树精油滴一滴在水里面。 现在谁还用盆洗头呢？现在好像 对，因为它是要让那个茶树精油起作用。 嗯， 刚刚我说如果是偷懒的办法，就是把那个茶树精油一滴加到那个洗发水里面， 嗯， 然后再用。但其实 我没有更复杂的办法，对于男生来说就简单为上。 对，越简单越好。 没错没错、嗯、这个我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做法。 嗯， 就我媳妇儿呢特别嫌那个各种各样的洗发水那个瓶儿它丑，摆在一块不好看，然后她会买一个就是单独的洗发水瓶，就是摁着就出来了、嗯、她把那药会灌到里头，灌到里头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加上您的这个方法，把精油滴到这个罐里头，是吧、 嗯、 这样在每一次洗的时候里面就都会带一点点这样的精油。 其实我们不太推荐这样、 哦、不太推荐这样， 就是我刚才说是简单的偷懒的办法是这样子， 就滴在水里就行了，是吧？ 滴在水里是最好的简单的、 哦、 不然的话因为那个洗发水它的配方是稳定的，你突然加一个别的东西进去可能会就是会影响 它的平衡了。 哦、 嗯，因为我不确定每个牌子它的成分怎么样，适不适合家。 哦、 嗯， 是这样，还是滴在水里比较保险哈、 嗯嗯？ 好吧，你刚刚上那天我跟二位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工作狂，对生活享受完全不懂哈、 嗯。 好吧，看来跟二位聊天完之后，我需要向二位看齐了哈。好吧，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暂时告一段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谈的是男士护理精油方面的话题，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六次男扮女装敬业呈现，乌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亲，我要报答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抢先店内活动，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56789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10:31，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乐享生活，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男士护理方面的精油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二位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橘子老师，来自富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 我们继续。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秦川老师，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集团北京分公司的团队经理，注册芳疗师，也是富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欢迎秦川老师。 谢谢大家。 好。那上半时段呢，我们算是哈跟大家这个其实主要是针对男士做一个菜单价目表式的一个介绍，男士都应该怎么样去保养自己、料理自己，然后特别是精油的一些方向和选择。那么下半时段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呼召这个很多女性然后太太们过来了哈，来去听怎么听什么呢，就是来去怎么用这些东西。 对， 没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说我们的这个内容之前哈，我们也是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现在呢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哈，我们先来跟大家答大家疑问吧。 好的， 好不好？ 好。 小龙蚊子说今天是精油的话题哈，我喜欢。雪儿说这个茶树会不会过敏？二位老师， 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会极少数人群会过敏啊。如果想知道我们对某个精油过不过敏，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精油本身就纯精油啊，它纯度是100%的，我们是严令禁止涂纯精油的，是一定要稀释的。首先这个是第一点，所以不知道这个朋友他曾经过敏，是因为他使用了纯精油灼伤了皮肤，会有红肿，有可能是这个情况。然后再有呢，比如说我们已经稀释过的这个精油，想判断它 它会不会过敏，我们用一点点，比如说滴在手指头上一点，我们涂在这个手腕的这个皮肤比较嫩嘛，我们涂一会儿，观察它半个小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不会过敏， 就没问题、啊。 对对对， 哦，那他还问到了，就是说这个茶树精油，这个对于孩子会不会过敏，或者说是这个对孩子出痱子有没有什么缓解的作用？ 其实茶树精油过敏的这个话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刚才秦川老师提到的浓度、 浓度， 对、 哦、这个要掌握好，这个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从不管是从哪儿买到的、就是商场里面买到的那个十毫升的那个瓶子、是纯精油，一定要跟商家确认，如果是纯精油不可以直接涂抹，不仅是不可以直接涂抹自己，也不可以直接涂抹孩子、 哦、 如果要用的话一定要稀释。像刚才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给男士洗头发， 对、 其实这个茶树精油的杀菌除了身体以外，还可以加到那个洗衣液里面去洗衣服。 对对对，像比如我们家经常这样用。 对， 是吧？哎呀， 那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往里面倒那个一瓶盖的那个洗衣液，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都是会买那种没有任何味道没有添加香料香精的这种洗衣液、然后洗之前我会往里面倒个四五滴、这个剂量其实温度这个问题不太大、然后混合好了倒进去，这样它洗衣服本身、衣服也消毒了，然后洗衣机内胆它也会消毒，就特别好、 是啊、一举多得。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跟咱们就是往那个拖地水里滴茶树也是一样的，一个样子的啊、 哎呀真好真好。 而且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宝宝、那你说说你跟你们家宝宝都是怎么洗衣服的？ 我们家宝宝用的、 是不是刚才那样的方式？ 是这样的， 是这样， 但是给宝宝我们尤其要注意剂量。就刚才咱们听众朋友问到孩子会不会过敏、其实它会跟浓度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咱们如果是成年人在皮肤上要使用这些精油，我们要稀释到一个浓度，我们一般会建议 3%、就是皮肤表面涂抹是 3%， 特别是对孩子、 对 3%， 对，但是孩子成年人是 3%、 对、 然后孩子你要看他年龄段，如果是12岁以下、就10岁啊11岁这样小孩子，那可能他会稀释的更就是浓度更淡一些啊，比如说我们是假设我们18岁算成人了，那12到18就要比我们普通的正常的还要再少，那12岁以下会更少，6岁以下更少，要看这个孩子有多大， 年龄越小越少， 对对对， 对， 基本上对半在稀释。 哦，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大家注意了哈、要不然这个因为本来是想好事哈、结果这个过敏了就不好了。 对，提到孩子的话我有一点点心得，就之前我孩子也会有这种低烧然后流鼻涕着凉这种，他很小，那个时候才一岁，然后非常小，不太适合用精油，我就给用纯露。就是提到另外一个名词， 纯露 它其实是， 我有一个朋友叫刘纯露。好吧。 好的好的，然后回头我们跟他聊一聊。 纯露是蒸，因为精油是蒸馏出来的，精油是不溶于水的，但是植材里面有很多一些水溶性的部分溶在水里面，就相当于是这个水里面有一点点精油的成分，大概是3%-5%这样的一个浓度， 3%-5%， 对，浓度非常非常低， 对， 所以它是精油蒸馏的一个同期的不同的产品，但是它的浓度非常的低，所以适合小宝宝用。 哦， 非常的安全， 纯露， 对，非常安全，它都是这种水溶性的这样的物质，浓度很低了， 更温柔一些。 对，孩子，比如说刚才这个朋友说他孩 子 洗痱子，那可能就是我们在给他就是洗澡的时候，在他洗澡盆里加那么一小瓶盖，就可以。 什么纯露？ 就是我给孩子用的是薰衣草。 薰衣草。 对，我特别喜欢用这些常见的，然后又便宜的，很大众化的，很安全的。 真的，好吧，我这一期我真应该让我媳妇儿也听听。哎呦我的天，太那个什么了，太扫盲了对我来说啊。这个小肉蚊子也说天竺葵精油比较好，他说他现在正在用。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油呢？ 它天竺葵精油是一个有点带一点点花香，但是也带着叶子的清新的这样一个味道。如果女生用在皮肤上，可以用来平衡油脂。油脂的就水油平衡，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 其实 男生 其实也可以，但是它的味道有点像玫瑰。 啊、 我们把它叫小玫瑰。 哦， 啊，有点类似，就是如果你能接受这个味道就可以。 是是，而且我觉得就特别尴尬，就是什么，如果说你上地铁或者说公交人特多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一个人身上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这个就我就觉得特别尴尬了。 没事没事，它还是比较清新的，没问题。 嗯，好吧，比较淡哈。 对对对，我先生都可以用。 好精致的先生啊。这个魔手一剑，这位朋友说，男士用精油护肤，对于粗暴的我，怎么按摩脸部会更好？有什么技巧吗？ 按摩脸部？ 对，精油能按摩脸部？ 可以， 可以的。 如果用在脸上的话，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加2滴单方精油。 嗯， 比如说，如果这位男士相对来说那个油会比较多啊。 对。 刚才提到的这个天竺葵可以用，但如果你不喜欢 这 个味道，我们可以换一个大西洋雪松。 大西洋雪松，哦， 大西洋那个雪是冬天的那个雪。 我在使劲脑补。 就看那些美国大片，然后从山上滑雪冲下来的那种。 所以10毫升的葡萄籽油加2滴的大西洋雪松，就比如说平常你肯定会洗完脸之后喷点爽肤水。 嗯， 然后就取几滴的这个油。取几滴刚才我调好的这个复方油抹脸就可以，就对于男生来说这个其实够了， 就够了， 就够了。嗯， 好吧，我相信做完这些你就不是一个粗暴的你了。这位朋友啊，那个秦川老师他说，我爸爸还有一个问题，说头发有一些白，如何用精油养发？ 哇，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是吗？而且 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的说对白发特别明显有效的啊。 对，他还说就是说想治理一下抬头纹、油性皮肤，那这个该怎么护理？是不是可以刚才那一套就也推荐给老爷？ 我想想，头发、抬头纹， 对， 这个 也属于皮肤范围，是吧？ 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是迷迭香。 迷迭 香精油，就是周杰伦那首歌唱的那个迷迭香。 你知道我听完是什么感觉吗？ 饿了是吗？ 不是，我是就觉得很像《水浒传》里面一种什么类似蒙汗药的那种感觉。 不，你肯定吃过，咱们在西餐厅里的经常的香料是迷迭香。 哦， 你肯定吃过。 好吧，略过，您讲主题儿。 因为迷迭香精油它是有促进毛细血管血液循环的，所以它刚才的问题是白发怎么养护，其实。我们人的衰老其实就是因为整体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你的血流会减慢，就是越来越慢嘛，像小朋友就属于每天都精神旺盛，精力旺盛，各处跑嘛，那所以促进毛细血管血液循环有可能对头发的这个生长 有 改 缓解， 对，有缓解，但是我不能保证是绝对百分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再比如说那个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小细纹啊，这个其实也是当我们的皮下血液循环好了的话，其实是会有改善的。但是毕竟胶原蛋白的这个断裂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最大程度的去缓解它。 是，要不就是有句话就说，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哈，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就羡慕。 比如说刚才他提到父亲，这个要确定他的这个年龄，比如60岁以上。 50多岁。 接近60的话，他的这个剂量一定要减少，一定要减少。然后再有这种也是抬头纹，它也是个生活习惯。为什么会经常会有抬头纹？它是发愁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就可以用一支他父亲闻过喜欢的味道，然后去嗅闻，缓解心情，这个眉头也就舒展开了。 对， 其实由内而外都会有， 川字纹、抬头纹这些地方。你看二位就哎呀就没有任何的纹。就特别好。 刚才说的这个迷迭香怎么用啊？就是按照相对低的比例，10毫升的基础油，如果是养头发的话，可以用橄榄油或者荷荷巴油，那就荷荷巴吧，比较 荷荷巴油。 荷荷巴油。 哦，荷荷巴油。 十毫升的荷荷巴油加1滴迷迭香精油，把它充分混合了之后，按摩头皮。 按摩头皮，自己按还是找别人？ 自己按， 自己就可以按了 。自己按，就是洗头发之前按摩头皮。 大概多长时间呢？ 一般是10分钟左右。 10分钟就够了。好的。 那刚才说的那个抬头纹也是，洗完脸之后，如果是岁数大的不那么讲究你，但是你需要一个滋润的话，就直接把这个油。脸上可以稍微再多加一滴，就是10毫升，荷荷巴油加2滴迷迭香精油抹脸啊。 就是 去油吗？还是去纹？ 促进循环，当然它也有控油的作用， 是吧？ 嗯， 哦，好。那刚才呢，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就这个召集各位太太们、女士们来听哈。为什么来听呢？就是说我们下半会讲到一些这种精油的用法。那么针对一些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就是沟通的时候就说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突然间来客人了。哇，家里边哇，孩子们把家里弄得这个天翻地覆，然后可能这老公的袜子什么鞋都没有收拾，家里味道还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哦，我这个经常发生 啊，真的。 对，因为我娃很小，2岁半，然后就处于就跟养个哈士奇一样，家里都是。经常我会跟大家说：“你等一会儿啊。”然后那等一会儿那段时间，我就是熏那个柠檬精油。对， 就赶快就熏一下。 对，家里有这种常用的这种叫精油的一个小装置，精油灯啊之类的，滴进去，然后。一摁它自动就可以去挥发这个精油。 啊，你不用拿它满屋跑。 啊，不用。 哦， 非常方便，我常年往里放这个柠檬精油。然后屋子里柠檬的味道，我觉得好像没听说有人会不喜欢。 对。 多数都很喜欢。 对。 很清新。然后通常朋友来也是来做客，可能吃饭什么的。然后你闻到这个柠檬的味道又很阳光，然后又很促进食欲。 对。 其实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听完您家这个事儿，您家里最需要的不是这个装置，应该是在门口好好的设置一个茶水间，让各位在门口好好等一下。把里面收拾完了再请进来哈。 嗯。 好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您收集到。 我也分享一个我的用法，就是我们家会有那个宜家买的那个大喷壶。 嗯。 就是我会把精油放到就是加水、 哦、 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我也常用，我也会加一点尤加利或者是 随时备着是吧，万一有了话啪啪啪就一喷。 这个东西在我们家就是常年备在卫生间、 哦、 然后卫生间里面有一些味道，在比如说客厅里面或者是保洁阿姨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做完了之后你就拿这个满屋子喷一下。 嗯，这是一个好办法、 特别舒服、 啊、而且成本还很低 很低、 啊、 对， 就是说经常换水，让水保持新鲜就 OK 了、 其实就是喷完了就、 一次喷完就 OK 了， 对，不会很多、 OK。 那刚才呢我们又说到了一些这个精油的一些名称，但是具体的用法好像我没有太覆盖，那我们就提到一下这个欧薄荷是吧、 哎、 刚才这个秦川老师也说到薄荷味没有人不喜欢，那么这个欧薄荷具体怎么样用呢？ 薄荷其实大家很熟悉这味道、 牙膏味啊， 对 呀、 啊， 牙膏里面都是薄荷味， 对呀、 啊，各种口香糖， 而且吃的菜里面也会点上薄荷、 那其实这个刚前半时段我们提到了男生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 放一滴，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是在我先生的那个拿一张纸巾，他的车上有一个本来是香薰的那个小装置，他没插了通风口、但是我一闻它就是很难受的那种香精味儿、我很早就把那个丝儿都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了一小团纸巾或者放女生的这种小棉片化妆棉片，然后滴一滴放在里面，然后盖上再插回去，那散发出来就是清新的薄荷的味道，早上上班、然后可以很提神醒脑、特别舒服。 这是一个用法，在车上的使用方法。 对，在车上呢，像比如说如果那个男士的话，可能我没有什么化妆棉，其实就是纸巾。现在夏天开空调，你就可以把那个纸巾塞到那个空调的出风口。它就随着空调循环，这个味道就会在整个 出来了。 它自己就会循环起来。 就是稍微有点不好看。 对，就是稍微有点不好看，因为但其实从淘宝上可以买到那个专门的那个。出风口的那个夹子， 好， 就滴一滴在那个上面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哈，这个生活这些呢，毕竟还稍微是我们第二步、第三步要碰到的东西，比如车呀，比如说空调啊等等这些。那我们第一步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刷牙、洗脸、漱口水，还有这个虚后水这些方面的使用。那么这些是不是也有办法去用精油缓解呢？ 哇，改善，是个特别讲究的人。 没有，其实这是啊，好吧，谢谢我认了，我不解释了。 爽肤水、虚后水都常用哈。 好吧，您说。 我给我先生配过，但是他特别懒，他也用啊、也会用。其实很简单，也是用纯露，就是可以用精油加到纯露里面，或者是你甚至都不用精油，只用纯露都可以啊、因为他有一阵子他是四川人，他在家的时候、吃任何辣的东西， 皮肤多好、 皮肤非常好。但是他一到北京就不好了， 就会要么就冒油，要么就干了会掉皮儿，就是水油非常不平衡， 哦、 然后还会起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给它用买一个100毫升或者200毫升的一个喷雾瓶，里面给它灌上纯露。啊，比如说常用的这种茶树的纯露或者薰衣草纯露、 哦， 有的时候我会把我娃用的这种天竺葵的这种纯露也可以放进去， 嗯、 或者是这种洋甘菊的纯露，都有这种杀菌消炎的作用，它就喷喷就好了，就很简单， 嗯， 不会让它觉得特别麻烦。 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个啊，相信现在很多有一部分听众嘛，可能会是在办公的时候，他的这个公共空间的私人范围，那怎么样去影响？你想旁边人从那儿过，哇，味道好不一样，就会觉得这个人整个会提亮 气质了。 对，那这样的会怎么样去帮助到大家呢？ 像我在办公室里的话，因为办公室人很多，如果你用了一个味道，别人周围可能会不舒服，所以说确实会要讲究一点。 技巧， 对对，讲究一点，其实很简单，我也还是用个纸巾或者用一个小的小木块、 哦、 都可以、 嗯、 我们随手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制材，然后滴一滴你喜欢的味道，或者你掌握一下这个浓度，可能2滴也可以， 就放在那儿， 就放在那儿就可以，它自然会挥发、 哦、 精油它有挥发的这种属性， 很简单、 尤其像办公室里就是常年都是不能开窗的那种办公室、 嗯、 我们是就空气很不好，然后很多人会感冒发烧什么的， 对， 所以我会放尤加利精油， 尤加利 对，滴一滴在你的纸巾上，然后就放到你的工位附近。 人家谐音有加利一样，闻的味道好像就有一个美女过来了似的哈，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味道也很清新，就是那种树叶子的味道，我觉得大家一般人都还愿意接受。很多人走过会路过会问一下你这是什么呀。 太好了，太好了！ 净化空气，大家都有用。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遇到这种特别糟心的事儿吧，就大早上打扮漂漂亮亮、香喷喷的就出门了，结果坐地铁或者挤公交，万一遇上一吃韭菜盒子的，我的天，整个身上味儿就完了。来了之后，可能办公室坐在往那一坐，可能万一咱们按照二位说的有这么一点东西，哎，在身上这个晃一晃，可能味道就改善了哈。 对，或者还有一个。操作简单的办法、 嗯、 因为我这经常有这种简单的。 嗯、 就是、 太好，就喜欢您这些方法，对。 一滴精油，刚才说的尤加利、 啊、 一滴精油滴在手心、 嗯、 因为我们的手心皮肤是比其他地方要厚的。滴一滴、 哦、手心还厚。 对、 哦、 手心滴一滴搓开，然后把它拍到身上。 哦。 拍到身上，这样你就变成了行动的香氛仪，其实就你会带给周围的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嗯、 自己 心情 也会好。 对呀、啊，还有一个小心机、 哦， 比如说你下了班要去约会 啊， 怎么办呢？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手心上滴一滴玫瑰，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这个天竺葵、 欧薄荷 都可以。 哎呀，好得意的感觉哈！ 然后搓一搓，还可以放头发上捋一捋，头发上很美啊。 好的好的，哎呦，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二位聊到这儿了哈，真的是满满的干货，跟我们说了很多特别有用的小招哈。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英超，那稍后呢是继续我的节目好哥会说话，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各位再会了。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